让你自己有充分的忍耐去担当，有充分单纯的心去信仰，你将会越来越信任艰难的事物和你在众人中间感到的寂寞。此外，让生活自然进展，请相信无论如何，生活是合理的。来自里尔克给千年诗人的十封信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愿你越来越好。哪种好呢？你心里知道的那种好。继续听歌，好听的歌。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，等时间让我们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就可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放我在实现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 谁，长腿里会老家帅气站在你旁边，看你得意满面，当时讲到我有了想你的感觉，想让你填满了安慰的泪眼，想着你教我的人民恋人马修杰，完成你的心愿，想你就会长成我的实现。将风声将身中人眼里，说少年情怀中年痴情，还有些尘缘余晖，只这首人不应长天飞去敲不回，即使心情该算谁，我主动是回一夜秋，十年等了泪，对衡阳年影多样花色，或者是欲言不退，是这里

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 零三三。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似乎醒来，心情似婉转歌声，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你是一个善于沟通的人吗？与老人沟通，不要忘了他的自尊；与男人沟通，不要忘了他的面子；与女人沟通，不要忘了他的情绪；与上级沟通，不要忘了他的尊严；与年轻人沟通，不要忘了他的直接；与儿童沟通，不要忘了他的天真。一种态度走天下，是会处处碰壁的，因地制宜，因人而异，才能够四海通达。好厉害的这样一段话，看到了分享给你听。善于沟通是一种本事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好想放假，脱了鞋晒太阳。如果这同伴是反面，

兰的《后会无期》当中说，每一次告别最好用力一点，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，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。有些朋友在告别之后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再见到，甚至会怀疑是不是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。当然一切都有可能，有可能再见，也有可能一转身就是一辈子。告别的时候郑重其事一点没什么不好，人生呢难免有相聚，难免有分别，在能够相聚的时候我们只好好好的珍惜，这也是对生活的一种尊重吧。好了，锁定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不要走开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。依然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明天再来陪你听歌，再见。 星星挂在天边，就像梦想来不及实现，把过去想了一遍，想起就念你的昨天。等待是久了一些，时间沉默地过了几年，相爱是一种语言，只是你不说我如何听见。我在身边，怎么你看不见，也让我痴心的守候看不到终点。我在身边，希望最后你能够发现，我能给你的温柔经得起考验。消失在天边，就像诺言来不及实现，把未来想了一遍，仍然是没有把握的明天。停下是久了一些，星空化成了繁星点点，爱你是一种考验，就让我再赌一个明天。身边，怎么你看不见，也让我痴心的守候看不到终点。我在身边，希望最后你能够发现，我能给你的温柔经得起考验。在你身边，最后你终于发现我在你身边。